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玉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24集，特管局总局。王府井大街，冬至站在一扇布满灰尘的旋转门面前发呆。从外往里看，机会的内部环境显示，这栋大厦可能废弃了好一段时间了。门口挂着酒店的招牌，但酒字的三点水早已不翼而飞。很难想象，在人来人往的繁华商业街道，还会有这样一处地方。也许是冬至的表情太过无辜，一名路过的大妈热心地上前搭话： 娃子，你是来应聘的？哎呦，可别让传销给骗了，这个大厦好几年都没人住的。 冬至哭笑不得，谢过对方，再三确认自己找的地址没错之后，拨通了何玉留下来的电话。但是电话却没人接，冬至有点发愁了， 这该上哪儿去找呢？ 这时候冬至的肩膀被人从后面拍了一下，回头一看，冬至开心的嘴角上扬。 何玉， 嘿嘿嘿，来，跟我来。 何玉带着冬至绕到大厦的后面，从一个半掩的小门进去。门口穿制服的保安，应该上50了，垂着头歪歪的坐着，像是在打瞌睡。但冬至跟在何玉后面进去时，看见对方抬头扫了自己一眼，那眼神冷得根本不像一个寻常的保安，让冬至心头一凛。再仔细望去，对方却已经继续合眼昏睡，仿佛刚才只是冬至的错觉。随后两个人穿过后门走廊来到大堂，扑面而来一股积尘的味道，让冬至忍不住咳嗽了两下。 为什么要走消防通道啊？ 因为我们没交维修费，电梯被停了很久了。 这也行？ 要不是在长白山上经历的那一切，冬至真以为自己是被带进了一个传销窝点了。何玉一边爬楼梯一边介绍： 其实停掉电梯也是为了隐蔽性，前门锁了的，后门有云伯守着，闲杂人等一般进不来，贼也看不上这儿。 为什么不干脆换个地方？老郑他们的部门就挂靠在社保局里面，根本就没有人发现。 我们是总局，怎么能没有独立办公的大楼啊？啊，还跑去跟别的机关挤？ 冬至看着脚边迅速爬过的小墙，默默把嘴边的话咽了下去。 其实吧，总局原址在朝内81号地下，我们原以为啊，地上是废宅，没人会去，也不知道哪个傻缺对外面说那是个凶宅，结果一群人成天跑去探险，严重影响我们的办公效率。局里一个大佬给上头打了报告，就把办公室给迁到这儿来了。不过现在这边叫外卖倒是容易多了，原先在那边叫个外卖都没人敢送。 何玉走在最前面，絮絮叨叨说完，又问冬至： 哎，说到这个，我让老郑督促你多做国考真题，你没落下吧？ 一直在做，还买了题库。 按你的能力应该没什么问题。今年竞争虽然很激烈，但一直以来笔试这一关都没人能拿到什么高分，大家的重点都放在面试和后面的培训考试上。你要是能在笔试上拿到高分，就算是面试差点那也没关系。回头啊，我再给你补习补习面试的内容啊。 卷子是局里领导自己出的吗？ 不是，用的是去年国考的备用卷，面试才是局里自己出的题呢。 冬至想起老郑说过的青皮狐狸，不由得抽了抽嘴角。 那其实笔试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吧？ 当然有，正能量的内容背多了，自己潜移默化也会去相信，人自然而然就会有正能量。 冬至啼笑皆非，他头一回知道正能量还能这么解释。 哎，你不要笑，不要笑嘛！一句话，一件事，一个人，只要被无数人记挂，念念不忘，他自然而然就会有了念力。日本的言灵术，你听说过吗？ 见冬至点头，何玉继续说： 小鬼子坚信语言本身就具有灵力， 这个想法是有一定道理的。炎灵术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出来的。一个出色的阴阳师甚至能够通过念诵对方的名字置人于死地，与东南亚的灵将有点异曲同工之处。这都是语言的力量。 这么说，正能量其实换个角度来看也是一种炎灵。 哎，聪明。你不是在阳城工作过吗？荔枝广场外面挂的字儿，你看见没有？那也是借由文字的正气来镇压邪祟的一种方式。所以啊，很多人不重视笔试，那是他们傻。你啊，你好好背吧，说不定将来能保命。 无论如何，跟一个神棍谈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这本身就让东志觉得很玄幻。两个人来到五楼，何玉先在门上敲了一串奇特的节奏，再将消防门推开。入目是光洁的大理石地板和墙壁，天花板还吊着水晶大灯，光芒闪烁。大厅里异常热闹，有些人排队在窗口办手续，有些人则在办公区交谈或打电话。乍一看，东志还以为来到了银行大堂。这里的富丽堂皇跟外头的破旧没落如同两个世界。见东志惊讶的反应，何玉得意一笑， 经费都用在这儿了，所以外头旧点就旧点吧，正好省钱又省事儿。 他们在做什么？ 有些刚修成人形的妖怪过来登记备案。建国前那环境你也知道，乱糟糟的，民国政府也根本不管，世道混乱，人妖不分。建国后就规定所有成形的都必须进行登记，方便管理。但是有些在深山老林修炼，一待就是几十上百年，根本不知道外头变化。还有的是过来报案，还有一些发生纠纷过来寻求调解的。 东志对眼前的一切好奇万分，叹为观止。一个清秀少年迎面走来，姿势别别扭扭，目光跟东志对上，立马就移开，很害羞的样子。何玉指着他， 哎，你给我站住。 少年吓了一大跳，头顶立刻冒出两个毛茸茸的耳朵，看着何玉一脸的懵。 你哪家的？来做什么呀？ 少年僵着身体不敢动，小声说， 我祖上是东北胡家的，我爸妈移居天津，天津没分局，他们让我来这边登记。 你们家大人心可真大，刚成型就敢放你出来到处跑。你自己看看你走路那样子，任谁看一眼都知道有问题。还有，耳朵动不动就冒出来，就这还想过登记？走吧，跟我去接待室，回头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来领。 少年闻言，头顶两只耳朵顿时耷了下来，他也不敢反驳，可怜兮兮的在后面。何玉将那少年拎到招待室，丢给同事去处理，又带着东志继续往前走。 入庙拜神，入屋拜人，我先带你去见见老大。你想进来工作，如果老大肯给你开个后门，那面试就不用担心了。再怎么说你也是给组织立过功的，我也可以趁机请年假了。 没了外人在场，何玉立时不复刚才的正经，嘿嘿一笑，甚至有点猥琐。冬至对刚才的一幕很好奇， 刚才那位是狐狸吗？ 没错，动物嘛，一般寿命不会太长，能修成人形的更是少之又少。这娃儿应该是胡家近百年来头一个化成形的。 穿过办公区，东志惊奇地发现噪音一下子被隔离开来，像是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何玉带着他上了15楼，光是爬楼梯就爬得东志想吐。 走廊尽头那间就是李局的办公室，那倒数第三间是老大的，其他几间是特管局几个大佬的。没事不要乱闯，我办公室在楼下啊。 说曹操曹操就到，脚步声由远及近。两人回头看，看见龙身走了过来。 这里不是你们逛街游玩的地方。 何玉换上了一副狗腿的笑容。 啊啊，嗨，这不冬至头一回来咱们这儿，我就顺带带他参观一下。老大，您慢走，慢走。 龙身后面还跟着个年轻人，其貌不扬，身上却有种沉静的气质。对方朝何玉点点头，什么话也没说。东志几乎怀疑龙身已经忘记自己了，